锵锵三人行，这个昨天呢，在我们三人行18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嘉宾裸奔的这个事件。我见过的这个最有学问的一个网友评论是说：“君子坦荡荡，小人藏兮兮。”哎，这个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啊，饶毅老师，饶毅教授，他呢不是准备来裸露身体的，我看他是准备来裸露灵魂。对吧？因为在美国大选之前，饶毅老师来我们锵锵过这个一次啊，这个引起广泛的这个好评， 广泛的恶评， 很多观众都表扬你啊，说是好久没见过这么自信的嘉宾了。哎，那大选结果出来了，您的心情怎么样？ 我想我愿意再来一次，原因是美国大选对世界是一个大事，对美国是大事，对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目前如果你从中国人的， 您不用看镜头说话，看着我说话， 中国人的反应来看，其实在有反应的这一部分，用文字表达反应的这部分，我认为出现了认知的错位，感情的错头，出现大批的中国人要么认为无所谓，要么认为应该支持 Trump， 为 Trump 喝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无论他是什么政治观点， Trump 和他的主要支持者是明确的毫无疑问的种族主义者，从心底里恨死了中国人和华人，所以我们为他喝彩，是我们感情的错位。 那 我觉得这个 严严 没有公开表述过。 对对对，我看啊，这个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看我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学一下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那个主持人。主要是劝告您一定要给对方辩友说话时间啊。 他也不是辩友，我们有意见有 意见， 严严的严严的网站。他的这个一面压倒的你们的民意调查，就中国孩子，也不能说孩子了，就 年轻人 了啊，压倒性的喜欢川普，所以他也算是， 而且是投票前， 投票之前 20倍。 好，那你们两位准备怎么聊呢？ 我们 不这样吧，饶毅教授，饶毅教授非常，我其实觉得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他很可爱， 你知道吗？ 他很有意思，他是。我能说 你搞清楚，喜欢我的人都是好人，不喜欢我的人大部分是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不在意多少人喜欢我和多少人不喜欢我， 这个 特别喜欢您， 对对对， 他这个完了之后啊，大选结果一出来，饶毅教授，我跟他通着朋友圈呢，里边就发告示了，就是说，在我的朋友圈里边，谁是挺川普的，我就跟他断绝联系。 断绝微信联系，因为避免两个人观点差得太远了，互相骚扰，这是一个很，并没有断绝所有其他联系。 哦，不是断交啊， 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而且 断绝微信的。 对，而且饶毅教授呢，这个今天早上，这个发给我两张照片，很有深意。他说呢，在咱们谈之前，你先要放一下我这两张照片，我一看很佩服，你看看饶毅教授的这个书房，哎，你再看下一张，嚯，哎。饶毅教授，您为什么让我们先放这两张照片呢？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不一定知道，我对于自己的不懂的东西或者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发表言论。包括每年都有人来问我高考和中国教育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无解。我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美国和中国大学教授，我不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无解。同样我也不谈核能，风能也有人找我，也不谈。我敢谈生物，我敢谈科学，我敢谈教育的一部分和敢谈美国，是因为别人不知道我的一个背景。我20多年不光是在美国生活，我从来这一段时间到回中国的10年，我是一直读美国的历史，读每天读美国的新闻，每天读美国的主要的文化刊物。 哎， 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贴切的从代表着美国知识分子主流的，代表过美国教授主流的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我是自己就有这种感受，而不是随便说。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这个读书多的一个问题？您比如说这个选民，美国的选民，我估计这个一大半人肯定读您这书，不但一半都没有，恐怕有的人家连书架有没有都值得是个问题。但是你认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资格或者没有水平来决定自己喜欢哪一个总统吗？ 我觉得人人都有一票的投票 资格，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说在不同的时期有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有一个误解，认为川普是代表平民推翻精英，这是错的。因为首先 Bernie Sanders 他的主要支持者都是平民， Bernie Sanders 和他这批平民跟我是最贴近的，而不是 Hillary 和他的支持者。所以说平民就是 Trump 代表，这是一个误解。另外 Trump 你得看清楚他是怎么忽悠一部分白人平民的。他是说你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工作和收入都受到了影响，我来帮你们。这句话刚说完，他帮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是为最富有的富人减税。他明明是忽悠了这个穷人，同时他马上是代表了最富有的富人。所以支持 Trump 的人里面最大的一个力量是美国最富有的人，这批人才是权贵，才是精英，不是在大学里做教授受过什么本科研究生教育。这批是中产阶级。 我打断一下， 对， 我打断一 下，严严开始。 饶老师这个看书很多啊，其实我的书不比饶老师少， 是吧？ 我就没带照片。 你都是武侠小说是吗？ 那倒不是， 对，连环画。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呢，饶老师肯定有他擅长的领域，但是在减税这个事儿上，我觉得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川普在减税这个问题上，他是传统共和党的这个特别传统的这个路子。他们主张减税不是说我为了富人服务，他这个减税的这个历史的成因是因为他认为我把税减了才能鼓励大家更努力的工作。如果我的累进制的税太高，导致我越努力工作，我最后交的税的比例越大，像北欧那样最后变成一个福利社会，养懒人。我不是说谁对谁错，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的主张，不是为了富人服务。而且这一次大选说实话，富人阶层对吧，最有钱的财团什么这些都站在谁的一边，这还用说吗？就是希拉里募了这么多的钱，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全世界的精英，各个甚至有很多国家，这很少见，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在投票之前直接表述我支持哪个候选人，这样压倒性的碾压都不能解决掉川普这样一个你所谓受教育阶层看不上的这么一个德州红脖子的代言人，对吧？他代表美国的传统的这个德州的那些农场主，代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这些所谓传统美国荣誉的那种农民啊，昂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的那种最正统的家庭。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的，就共和党里面这个理念您说的确实有，但是共和党里面代表保守主义的这些人，从布什家族到 McCain 全是旗帜鲜明的实际是反对 Trump， 因为 Trump 不代表这个保守主义观念，保守主义观念是有它的道理。所以如果是布什和 Gore 竞选，我也支持 Gore 反对布什，但他完了以后我绝对不会有两天再想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Trump 代表的是流氓主义而不是说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这些人现在天天担心他翻脸不认人，每一天改一个东西。 你同意不同意 Trump 是个流氓？ 不同意。 为什么？ 这个流氓这东西是很主观的，这是饶教授给的定义。美国对吧，我是中国人啊，我不知道饶教授的国籍，我是中国人，反正 饶教授这我得特别讲一下，这是饶教授也是这个爱国。 okay. 不是，饶教授多年前我给你加插一个小八卦，多年前啊放弃了美国国籍 啊， 然后呢是美国大使馆还是美国领事啊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放弃，当时饶教授您是怎么回答？上了纽约时报了都啊。 我是说因为我觉得在911之后布什和切尼政府做的一些在国际上行为使得美国失去了道德领导力，所以当时我2010年纽约时报登这个时候，大部分华人中国人都笑我，第一他们不懂什么叫道德领导力，第二觉得美国挺好。我相信 Trump 的当选使大部分人至少觉得我这句话是一个我比别人意识到早一点的一个事实。 早就知道美国要缺德了是吗？ 因为他当时有些事情做得不对，他用欺骗的方法做了一些事情。 好，咱们这插曲讲完了，妍妍接着表述。 就是这个刚才这个饶教授讲到的这个啊，我觉得呢其实您说的特别对，为什么这次传统的美国共和党全都不支持川普，其实因为整个美国的这次的变化，美国一直是世界警察， 美国这次变化是世界整个巨大的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一个2016年，各种热闹，各种你想不到的事儿，对吧？因为整个世界已经重新变格局，所以传统上共和党民主党的那个划分，左右翼的阶层的划分完全不适用于这次大选。因为美国的阶层在过去的8年里已经发生了特别深刻的变化，就是您讲的传统的共和党精英全都不支持川普，恰恰为川普赢获得了优势。因为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精英已经被洗成了一个阶层。 我们要退回去一下， 所以川普 当选。 对， 我突然发现你的这个发型像是川普年轻了，川普变是染黑了。 不，我不是支持川普， 我只是说啊，这个事实。 对 对 对 对对 对， 我们得分析事实。事实是，这次川普的选票低于 Hillary 的选票，所以他并不是美国的多数人。第二，川普这次当选的选票低于上一次2012年共和党得的选票，但是 Hillary 这一次得的选票比上次 Obama 低的还要更多，是因为支持 Hillary 的人更少了，而不是支持 Trump 的人比上次支持共和党理念的人更多了。这样一个数据要搞得清清楚楚，然后才知道是因为是反对 Hillary 的声音是很有效，所以使得很多人认为 Hillary 有问题，所以对 Hillary 的热情降低了，造成这次这个 Trump 实际上的是一个险胜，但是美国因为有个选举团搞得他像胜了很多，他根本不是胜了很多。 哎，但是我不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能让我去一下广告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啊，这个饶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 Trump 看死呢？就是选举前和选举后，这个人真当了这个，你看他现在一选上啊，这个话都在往回着吧。哎，你比如说是这个，哎，就是说这个要堕胎的这个女性哈，她可那她可以到这个允许堕胎的州去，或者是什么，不，或者说我说的是驱逐那些个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哎， 我相信他有一部分会退回来，特别是他目前用副总统去组织他的内阁，那么就是说会用传统的一部分，只要用传统的一部分，就会对他有所约束。但是我们得看清楚两个事情，他那个 Twitter account。有时候他忍不住又出来骂人了，骂过这个游行的大学生，然后又被收回去了，又说了一个 话。说到这个游行大学生， 然后他还骂《纽约时报》啊、哦。然后现在关键的一个事情，他任命了一个种族主义者做他的日本叫内阁官房长官，这个中国叫办公厅主任，美国叫 Chief of Staff， 是 Steve Bannon。Steve Bannon 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他的新闻经常造谣骂他，支持 Steve Bannon。和支持 Trump 的人就有他们的一个朋友叫做 Richard Spencer， Richard Spencer 是公开宣称要让美国变成没有有色人种进入，变成白人的天堂。 哎， 是一个这样的人。 妍妍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选举语言，而且呢 Trump 从来没有公开的讲，他说过一些夸张的话，什么在墨西哥修个墙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从来没有公开的说我要一些特别种族主义的这种话，他其实并没有公开说过，更像一种选举语言。 但是他是厌女症吗？ 我觉得有很多这种啊，你关于人的品德的这种主观判断，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也是， 这个东西太相对了， 已经有事实。第二啊，他已经忍不住4年，我们还看着以后还会。 而且美国 忍不住， 这个美国的制度设计，它三横三纵，对吧？从联邦、州到地方，横着司法、立法，这个整个它的这个权是分散的。美国总统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小的。 刚才呢有一点跟咱们这个华人有点关系， 嗯， 就刚才这个饶教授啊，我就发现、饶教授是生活在一个他的体系里， 嗯， 哎，刚才在录节目之前呢他就问，因为那个妍妍是网站的主编，饶教授有一个问题好像觉得很费解，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你认为跟美国的校园里的年轻人表现出了很不同的态度。我首先说你这样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吗？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是反对川普当总统的吗？ 这个是多数，从前到后都有统计出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有人会说这个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怎么调查有问题，调查有问题我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支持 Trump 的有一部分人不好意思，当你来直接调查的时候说他支持 Trump， 他自己觉得支持他在道德上是有问题，但是他又想支持他，所以投票是他一个人投，他就投了。但是你要问他，他这时候 就是说假话或者不说。 所以我觉得教授说的特别好，既然投票的时候教授认为有这种情况，那现在美国年轻人在表态的时候，那么多之前支持希拉里的媒体一起说，年轻人说我又统计了，所有年轻人都支持都反对川普，那我认为一样存在这种问题。 我现在退回来，我认为我们更有趣的是讨论美国华人和中国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变成支持一个违反你根本利益的人。如果 是他的一个主要问题， 我不会这样说。为什么很多人都说纽约客是一个国际重要的这个 媒体 文化刊物，纽约客就是他一当选就说了他的Trump 的胜利是美国的悲剧，是种族主义者的胜利。 因为纽约客本来就是支持希拉里的， 但是三 K 党同样出来说这是我们的胜利，对不对？从反对 Trump 和支持 Trump 都说这是种族主义的胜利。那么中国人很多人是不 care，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我们在中国国内，在美国的 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在美国的华人第一代也不太懂，美国的华人第二代，现在不是有些第二代跟第一代吵翻了，就第二代他在生活在美国社会里面，或者第一代里面有像我这样的经常读所有这些这个文化刊物的，就会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什么不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你自己努力是没关系的，你只要是中国人他就从根本上看不起你，如果有什么做得好他就骂你，对不对？所以这是叫种族主义。所以少数民族里面在美国的大部分都是70%-60%的反对 Trump， 只有中国人华人是50%反对 Trump， 还有47%-48%支持华人 Trump。 这就是第一代的中国移民没有搞清楚 Trump 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你，不是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小孩的入学率，不是可以帮助你这个来提高华人地位的。白人在对于偏左的白人，他要支持少数民族，是黑人、西班牙人在前面，但是也是支持中国人的。而种族主义的这一批，他不会说支持这个有色人种的亚裔，反对黑人、西班牙裔，他反对的时候可是一起反对的。中国华人在美籍华人里面有一批搞不懂，以为可以自己作为独特的少数民族，而趁机跟白人一起来这个排挤黑人和西班牙， 这个 这从道德上有问题， 这个 从感觉上完全是判断失误。 对，因为我有很多朋友这次就在美国，就是所谓的第二代移民， 嗯， 对吧？他们华人如此的积极的参加美国的大选，以前不常见。他们为了让川普多投票，就是让支持川普的人都多投票，专门开着租飞机的天上拉广告，甚至到山区里去找那种从来不投票的什么印第安人。什么的，反正你有投票权，我拉你出来投票，请支持川普。 这是一 为什么？因为 从道德上极端低下，从判断上极端愚蠢的一批顽固的华人。 饶教授，饶教授知道， 蠢得不得了。 饶教授知道您现在有多么不尊重民主吗？您的发言。 哎，你搞错了。 您怎么能说 民主包括可以说对方是蠢蛋，这是没有关系的， 是 不叫不民主？ 但是您并不代表， 意味着反过来别人也可以这么讲你呢？ 因为事实是。这批人蠢，因为你支持共和党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支持一个反对你的种族主义者。 我 认为这是这批华人的问题，而且这批华人 没有问题，饶教授。 造成了这批华人当然有问题。 这批华人他们每天生活在美国，跟您不一样， 他们全部搞错了。 他们是很多 他们不懂 商店的经 营者。他们主要是两个事情，他们的诉求是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说，如果他支持 Trump， 会导致取消 affirmative action。然后学生就按成绩入学，那么黑人和西班牙人入学少，亚裔入学高，这一点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因为从来他们不知道大学里怎么运营的。我在美国大学， 您为什么知道他们不知 道？那当然，因为我是大学教授，他们没有几个人做大学教授。 姚教授，大学教授不是神呐， 没有大学教授懂得大学怎么录取的，对不对？ 大学教授， 大部分华人大学教授的观点跟我是一样的， 看来是 美国大学 教授 跟我一样的。 教授 而这一批华人他不懂怎么大学录取，他以为压了亚裔、压了西班牙裔和黑人就会行，没有的。所有的美国这个精英大学，他从历史上到今天都专门给有钱人和有权人留了录取的路子。布什，小布什本人成绩是很差的 ，Dan Quayle 以前一个白人 副总统候选人，成绩也是很差的，他们都是毫无阻力的上 Yale， 就是因为这条路一直是为他们留的。 你看现在这个饶教授， 我觉得饶教授已经不是在讨论刚才那个问题了， 没有 在讨论另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的就是因为这批中国人自己做了自己不懂的事情，害了自己，所以他们的孩子对他们意见很大。 我现在特别相信饶教授一定是支持希拉里的。 你知道 为什么？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 我支持是 Bernie Sanders， 但是我坚决反对 Trump， 因为 Trump 他的如果是 Bush， 我没有这个出来说话。 你知道 Trump 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是损害我们利益最大的一个人。 饶教授，我问你， 这个时候是不能支持。 虽然呢您是这个黄皮肤的啊，但是呢这个网上有人管您叫白左教授，您承认这个称号吗？您觉得您是白左？ 我完全接受，但是白左一定要搞清楚，白人的左派就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力量。白人的左派你得搞清楚，白人左派承接的是法国大革命，承接的是社会民主党，承接的是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起源，跟白人左派是密切相关的，一定不能搞错。白左就是社会主义者这批人。 好， 中国大部分人连白左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这就是一群蠢货。 OK， 大部分中国人华人好吧，蠢就蠢在这个地方，连白左是什么变成一个负面的词， 但是 这就是有问题的。 饶教授，您怎么对自己毫无怀疑呢？ 因为我是懂的，我跟你说了，我不谈高考，我不谈风能，我不谈电能，我敢谈这个，就是我读了20-30年的美国历史，我读了到今天，我是天天都要读美国的文化刊物，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了解。我认为一批这样不了解的人，居然去为种族主义喝彩，我觉得是一个悲剧。 你认为他们， 这是很大的， 你认为他们是傻子吗？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厉害吗？ 他们很糊涂，所以一个是说， 就您聪明， 一个在这件事情上，我肯定比他这个入学的事情，我是大学教授，他们都大部分都不是，是大学教授人跟我观点是一样的，大部分。所以这些人搞错了。 你得给 对方一点时间。 饶教授，我插一句啊，就是我认识这， 我谈的是我懂的事情，他们是做他们 的。给对方一点时间。 饶教授，这个从大学教授谈，那我从就是我据我所知的啊，包括 他也是大学教授、啊， 包括我，而且我实际认识的，在美国的现在支持 Trump 的移民，啊，这个在而且就是在这个大选之前。在北京我见到岁数大概跟您差不多，当时在美国大军火公司工作。 对， 然后呢， 对，他不懂大学， 然后呢，对，他不是不懂，然后后来呢，人家在华盛顿当公务员，对吧？也是中国移民。我问你，我说你们支持谁？说我们都支持川普，我们周围的人都支持川普，华人。然后呢，说但我们公开可能不讲，但是投票的时候我们会投。他说为什么？他说很简单，他说你看前一阵不是出了一个问题，就有一个几个黑人去抢那个。去抢一个那个中国就华裔的一个女老板的一个小杂货店，三个黑人拿着枪进去，那段视频在网上特别开心。 对对对，那女的拿着枪， 中国女老板出来一枪放倒一个，剩下俩人跑了。 对， 然后呢这个事儿，我举个这个例子啊，川普是坚决主，这是传统共和党，他主张枪支要自由。那么民主党他有一些这个很理想的，他主张说要把枪废了。那么在这是一个老议题了，双方辩论很久了。这个我觉得呢，像那种情况，如果一个那个女的她没有枪，那她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在警察来之前。 我觉得， 但是您听我说完，但是这些人并不关心饶教授关心的领域里的任何事儿。饶教授有自己的收入，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关注点。这些人是每天在美国讨生活的，我认为您不能说他们蠢。 他们 在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 所以造成的问题。 他们在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 大部分华人还是。反对 Trump 的是53-48，所以这个事实不要颠倒过来。 53-48 华人都是 接近的 ，Trump 是接近， 是很 接近，就是在少数民族里面已经是问题很大的，因为其他是60-70。 我觉得您不能这么。 另外我得退回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支持 Trump 的第二点，说民主党支持男的到女的厕所，女的到男的厕所，这是纯粹一个造谣。这个造谣的背景在于这个。 他说的就是 同性 人 和变性人这个 是上哪个厕所？ 这个本来民主党没有表态，是极端保守的一些州立法说你上厕所要上自己出生证上写的性别。我们每个人上厕所要带出生证吗？这是保守州造出来的一个法律。 饶教授，这是典型换个概念。您是典型换个概念。 这是州就是这个法律。 我举个例子，饶教授，您的您有我不知道，就是假如比如说有个女儿或者女朋友，对吧？您的女朋友在上厕所， 那么说我也不了解美国的情况啊，我从北京到了美国，我坐在厕所里夸进了两个黑人，然后呢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认为我是女性。那请问，因为您不是女性， 这是一个， 这是政治正确， 因为您不是女性， 这是一个非常 敏感的 幼稚的说法。因为今天没有一个人上厕所要带着出生证，对不对？是保 不 极端保守的， 我没有说带出生证、啊、 你没搞懂、啊、你没搞懂这个事情。谁吃了饭没事干天天去换厕所？人家他要抓的保守派就是要故意要设这个圈套抓变性人，要不然平时你抓不到这个人，你是他到有这个法律以后，他就要派人蹲到厕所去，知道那个变性人天天跟着他，看哪天他上厕所的把他抓了。这是一个设计陷害这个现在有些人人家变性的情况。 哎，这个花边新闻，咱们我不 这个没有，这是很多人用的一个 话语。至此，我这个必须得说，这个嘉宾不代表本台立场。 嘉宾代表、哎， 我现在估计真能跟川普对着干的，也就饶教授了，是吧？ 没有， 您要是跟他辩论，您能比希拉里强。但是咱们这个辩论是有意义的啊、嗯，还可以继续，因为的确反映了当今世界两大矛盾，嗯，是吧？两大阶层。我本来呢很想跟饶教授谈谈，在美国什么叫精英，是不是就说你们都是傻子，你们都不懂？ 没有， 我看书。